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回我们讲到，在狄仁杰身后，他在武则天的朝中埋下了一颗钉子，张柬之。张柬之与其他狄仁杰推荐的人选，共同构成了日后光复李唐王朝的主力框架。他们能够成功吗？公元701年，这一年武则天77岁了，然而他依然没有交权的意思，依旧把权柄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然后适当地放权给他信任的人。在侄子武承嗣憋屈死后，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成为武则天最信任的人，他们的受信任程度已经超过了当年的武承嗣。由此天下人议论纷纷。在议论的人当中，有3个人很是扎眼，他们是太子李显的儿子李仲润，李显的女儿李太郡主李仙惠，以及李仙惠的丈夫魏王武延基。武延基是武承嗣的儿子，武则天娘家的侄孙。3个年轻人涉世未深，并不知道皇家有那么多的禁忌，他们便在一起议论起二张的专权。没想到消息很快走漏了，传到了张氏兄弟和武则天的耳中，3个年轻人的厄运便从天而降。得到消息的武则天下诏，勒令李仲润、李仙惠、武延基在家中自杀了断。由此可以看出武则天的心有多么狠啊。这3个人当中，李仲润是他的亲孙子，李仙惠是他的亲孙女儿，李延基是他的侄孙，同时是他的孙女婿。就是这样亲密的关系，武则天依然勒令3个年轻人自杀。君心似海，武则天的心更似吞噬一切物质的宇宙黑洞。遭此重大打击，太子武显没有任何表示，和弟弟武旦一样， 他表现得若无其事。其实他的心比谁都痛，因为李仲润是他和韦氏之间唯一的儿子，他对这个儿子格外看重，日后是要继承大统的。而现在这个儿子却死于自己的母亲之手，吴宪心中的痛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尽管痛，却只能埋在心里。一年后，强忍悲痛的吴宪与弟弟武旦、妹妹太平公主一起做了一件违心的事情，上书母亲武则天，请求给张昌宗晋封王爵。这是吴宪和武旦最不愿意做的事情，然而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兄妹三个人还是要去做这件令他们难堪的违心事。没想到第一次上书居然遭到了母亲的拒绝，兄妹三人决定继续上书。几天后他们再次上书，强烈要求晋封张昌宗王爵。这一次武则天答应了，不过打了一个折扣，王爵太扎眼了，还是公爵吧。随后武则天封张昌宗为叶国公，吴宪兄妹得偿所愿。显然此时朝中的矛盾已经发生了转移，已经由原来的武士势力与李唐皇族的矛盾转移成李唐皇族和张昌宗、张易之兄弟的矛盾。而对于李唐皇族而言，这段时间便是黎明前的黑暗。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身处黑暗之中，要么同流合污，要么特立独行，要么与之抗争。在武则天放权给张氏兄弟的日子，左台大夫及中央总监察官魏元忠成为与张氏兄弟抗争的人。说起魏元忠，他成名很早，早在魏元忠还是太学生时，就因为上书言事得体被皇帝李治看中，后来在平定徐敬业叛乱时他也有功劳，正是他建议采取火攻，一举击败了徐敬业的叛军。进入酷吏横行的时代，魏元忠的日子不好过了。在与张昌宗、张易之对抗之前，魏元忠曾经被判过三次死刑。魏元忠第一次被判死刑是因为酷吏周兴的诬告，他被判处了死刑，幸好之后死刑又改判为流刑，魏元忠躲过第一劫。魏元忠第二次被判死刑是因为酷吏来俊臣，他再次被判了死刑，而且已经被押解到了法场。最后时刻武则天赦免的诏书来了，诏书还没到，传召人的声音先到了。别人听到赦免的消息以后立刻跳了起来，但是魏元忠依然不动。 还不知道真假呢，等诏书公布了再说吧。 使节抵达之后，魏元忠说， 请您公布诏书。 使节便照本宣科地读完诏书，魏元忠三拜九叩，然后起身，脸上还是毫无表情，在别人诧异的眼神中扬长而去。魏元忠的第三次被判死刑是因为目不识丁的酷吏侯思止，他被侯思止打进了大牢，捆住了双脚，然后拽着绳子在地上 倒拖着走。沦落到这步田地，魏元忠依然保持着幽默。 哎，我只不过是运气太差，从驴身上摔下来了，脚还挂在凳子上，却还要被畜生拖着走。 魏元忠没疯，侯思止却疯了，他加快了倒拖的速度。这时候魏元忠大吼一声： 侯思止，你想要我的头就拿去，何必还逼着我承认谋反。 就这样，魏元忠被判处了第三次死刑。不过他是属猫的，不久他跟狄仁杰一起被放了出来，只是再次被贬而已。武则天对这只叫魏元忠的猫产生了兴趣。在一次宴会上，武则天对魏元忠说：你三番两次被判死刑，到底是什么回事？魏元忠幽默回应： 臣就是一只梅花鹿，酷吏们三番两次想割我的肉做肉汤，我有什么办法？ 一句笑话便跟过去的不愉快告别了，也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魏元忠功力了得。后来在多人的推荐下，魏元忠得到了武则天的信任，一路升迁到左台大夫。不过也由此遭遇了人生中的第四次险情。魏元忠这一次的对手是张昌宗和张易之，较之以往的三个酷吏，这两个人更难对付。魏元忠原本就与张昌宗有仇，而且是很深的仇。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借着兄长们的势力非常狂妄，身为洛阳县令却经常不经允许便直闯洛州卫戍区总司令部的长史办公室。按照规定，原本他应该在外面等待召唤，张昌仪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魏元忠出任洛州长史。这一天，张昌仪依旧直闯长史办公室，他发现办公室里换了一张新面孔，这个人就是魏元忠。就在张昌仪准备与魏元忠搭话时，魏元忠站了起来，一声大喝把张昌仪镇住了，然后把他赶了出去：以后不听召见不准进来。这是魏元忠给张昌仪立下的规矩。张氏兄弟把魏元忠记在了心里，哼，这个人太不给咱们面子了。不久，张氏兄弟把魏元忠这个名字又记了一遍，因为魏元忠逮捕了他们在外行凶的家奴，然后活活打死了。嘿，打狗还得看主人呢，魏元忠这是打狗给主人看呐。张氏兄弟的记恨又加了一层，后来张氏兄弟的记恨再加一层，因为魏元忠又一次没给他们面子，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句话放在魏元忠的身上并不合适，在不给张氏兄弟面子的道路上，魏元忠越走越远。本来武则天准备把张昌宗另外一个弟弟张昌期擢升为雍州长史，武则天提名张昌期后，其他宰相立刻表示同意。然而魏元忠说： 我反对。 魏元忠单独觐见了武则天，给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陛下，张昌期只是个愣头青，当齐州刺史时 百姓都跑光了，可见他没有能力。雍州长史是重要职务，怎么能够交给这样的人呢？武则天无奈，只能放弃了委任张昌期的念头。如果仅仅是反对张昌期升官，或许张昌宗还不会对魏元忠下死手。然而不久之后，魏元忠再次觐见了武则天。这次觐见让魏元忠与张昌宗的矛盾再也不可调和了。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魏元忠对武则天说，臣从先帝在世就一直承受国家的恩德，可是我身为宰相，不能忠于职守，让一些无耻之徒萦绕在陛下身边，这是我作为宰相的过错。魏元忠说完，武则天很不高兴，张昌宗、张易之很不高兴，后果自然非常严重。不久，张昌宗的诬告不期而至，魏元忠与太平公主府中的高简密谋说，皇帝已经老了，不如拥立太子继位，那样富贵才能长久。张昌宗的诬告一下子扎进了武则天的心窝。什么？太子继位？哼，太子继位现在已经成为武则天的炸点了。尽管他已经确认吴显为太子，但是一想到太子继位，武则天的头皮就会发炸，这是他不愿意想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虽然不可避免，但在有生之年他不想看到。现在魏元忠居然有这样的密谋，武则天一下子狂怒起来。为了坐实魏元忠拥立太子继位的事情，张昌宗还安排了一个托，这个托便是李隆基时期的著名宰相张悦。当时张悦还是凤阁舍人及立法官。张昌宗交给张悦的任务特别简单，你就说你亲耳听到魏元忠说过那样的话，记住了吗？作为回报，张昌宗承诺十成之后我给你一个更高的官职。张悦一听同意了，他知道张昌宗说得到就办得到。张昌宗放心了，他把已经下狱的魏元忠拉到了武则天的面前，然后通知张悦前来当面对质。魏元忠一看张悦，当时便吃了一惊。张悦，你要跟张昌宗他们一起陷害我，是不是啊？张悦不以为然地看了魏元忠一眼。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说话跟市井小民一样？张昌宗顾不上看两个人斗嘴，忙催着张悦，让他赶紧发言，少啰嗦。张悦悠悠地看了张昌宗一眼，开始发言了。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张昌宗都把我逼成这样，可以想象他在外面的气焰有多么嚣张。其实我没有听到魏元忠说那些话，是张昌宗逼我来做伪证陷害魏元忠的。什么什么？张昌宗傻眼了，自己被张悦耍了，他不是来补台的，而是来拆台的。哼，张昌宗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喊道：陛下，张悦和魏元忠一起谋反。 问题大发了，张悦不慌不忙地问： 说我们谋反，你的证据呢？ 张昌宗整理了一下思绪说： 张悦曾经形容魏元忠是伊尹鸡蛋，伊尹罢黜太甲，鸡蛋更是自己代理大王，这不是谋反的言论是什么？ 张昌宗以为自己这一句话就把张悦逼到了墙角，没想到张悦借力打力，反戈一击，打得他鼻青脸肿。张悦正色道： 哼，张昌宗、张易之这对兄弟真的是不学无术，你们只知道伊尹和鸡蛋的名字，却不知道实质。伊尹和鸡蛋古往今来都是贤相的典范，身居高位，心怀忠诚，陛下任用宰相，不正期待宰相们向这两位贤相学习吗？陛下，其实我心里很明白，今天如果迎合张昌宗，我就能马上升官，我没有迎合他，他就说我谋反，很有可能屠我全族。但我更害怕诬陷魏元忠以后，他的阴魂会来纠缠我，所以我不敢做伪证。 眼前的一幕已经演变成了闹剧了，武则天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他为张昌宗的无知感到丢脸，又为张昌宗被张悦戏弄愤愤不平，索性将怒火发到了张悦身上。 张悦反复无常，把他压下去，和魏元忠一起审问。 然而心底无私的人，天地总是会宽的，经历多次审问之后，张昌宗还是没有找到魏元忠和张悦谋反的证据，只能草草收场。魏元忠被贬为从九品的高要县尉，即今天的广东肇庆，张悦和高俭则被流放岭南，张昌宗导演的闹剧便这样收了尾。魏元忠前往高要之前，他跟武则天又见了一面。如果武则天这次能够听进魏元忠的劝告，或许就会避免日后的兵变。可惜武则天没有听进去。魏元忠不卑不亢地说： 臣已经老了，这次前往岭南恐怕是九死一生，不过陛下将来定有想起我的时候。 武则天不解： 啊，为什么？ 魏元忠指着侍立在武则天身边的张昌宗和张易之说： 这两个小子迟早会惹出祸的。 张昌宗和张易之连忙给武则天跪下，大呼冤枉。魏元忠不为所动，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武则天看了魏元忠一眼，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魏元忠，你可以走了。 两年以后，武则天果然想起了魏元忠，魏元忠的话果然应验。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公元704年，80岁的武则天患病了，在这个时候，张柬之选择兵变，兵变将会如何开始，